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您好，这期的节目您将听到本台记者对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山的专访，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与大兴少工委联合开办的栏目《小记者大世界》。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山的专访。 刚收上任的时候，当地农民想不到我们都给他都收了，最后他们验证了，说我们都给他把上任收了以后，农民们确实有的也很感激我们，包括一些老农啊给我们鞠躬啊，送锦旗啊，我们屋里锦旗都挂满了， 都写的什么呢？ 都写的什么什么为桑农什么都办一件实事了，什么就是这个彻底解决桑农是吧卖桑拿问题是吧，感谢我们公司了，确实是和桑农的现在已经应该说是心连心。 说这话的是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山。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安定镇，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兴区桑产业的龙头企业了。安定镇是有着百年桑产业桑文化的桑葚大镇。有位著名科学家曾经说过，桑葚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它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是健体美颜、抗衰老的佳果和良药。但由于桑葚对于运输和保存的要求条件特别高，所以多年来桑农们的桑葚摘下来一天之内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就只能忍痛扔掉了。 他原来的话，这个应该说是就是采摘，卖一些，有的拉到新发地去批发一些，大部分都损失掉了，也卖不上多少钱，因为这东西没法保存啊，它不像别的水果能够放起来是吧，保存几天，这摘下来以后当天卖不掉，它就扔掉了，当时这个收入是不太高的。 而自从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进驻安定镇后，对当地桑产业的稳固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日，本台记者靳时萌就对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山进行了专访。 王董，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大兴的呢？ 我们是2008年开始在大兴安定这儿建厂，2009年8月份开始生产。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原来我们也是做调味品，丰台区那边。 那怎么想起搬到大兴来了呢？ 正好赶上这个大兴安定这边呢，这个工业开发区招商啊，我们就达成协议，到这边来开始来建厂。开玩笑了啊，但是也很有实际，它安定嘛，保证企业安安全全的是吧，一定的往前发展，这么个寓意来考虑。 在这个安定啊建厂以后，工厂来生产什么呢？ 啊，当时生产的是酱油、醋、腐乳、料酒，主要是调味品系列产品。 精酿调味品之前在市场上就已经小有名气了，之所以又开始研制与桑葚有关的产品，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那就是帮助当地的桑农减轻损失。 从2010年开始，这个当时政府找到我们，说这有10000亩桑林，说桑葚呢，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桑葚都扔掉了，农民也卖不掉是吧？说王总能不能把这个桑葚做一些实验是吧，做化学些醋啊酱油的啊，当时我也一听也很好这个思路，哎，当时就我们就开始做实验，联合了这个中科院营业研究所等一些这个科研部门一块儿来研发。 所以说 精酿集团做粮食调味品已经相当有经验了，但是第一次用这么娇气的桑葚来加工产品却并不容易。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山说， 原来我们拿这个什么呢，拿这个大米酿醋是吧，米醋呢我们已经成型了，由于生物发酵是吧，它的各种配比温度等等我们都已经成了一个模板了。但是桑葚这个不一样，桑葚因为它要牵扯到它的保留它的桑葚的营养价值，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工艺，需要一些这个温度的把控啊，这非常重要。这个桑葚醋的研发过程当中吧，是吧？第一年研发出来口感非常好，但是呢，通过化验，它的营养价值不到位。它的原材料是来自于桑果，这个桑果它本身本要富含着这个白藜芦醇、花青素，是吧？槲皮素等等这些有非常好的这些营养价值，我们感觉到保留的不太完美。经过第二年，我们就开始在温度发酵上，我们来下功夫。必须把它的营养价值保留下来，既有口感有营养，为什么这个醋才能真正的算是一个营养醋，抓住这些点，通过我们实验成功了。 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口感好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桑葚营养价值的桑葚醋终于可以批量生产了。回忆起当时开缸喝到第一口桑葚醋时的感觉，王振山至今难以忘怀。 这个桑葚醋发酵成功以后，第一口喝到以后，我感到非常震撼，因为口感是不一样的，非常饱满。这个最好的醋是几个字来形容？酸、甜、咸、香。它用这几个字来，必须都要占满，到嘴里都要体现出来，才能算是一个好醋。它饱满的，它把这几个字体现的非常非常到位。我感觉到这个醋应该是非常好的。通过二战化验出来以后，果不其然，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山的专访。如果说当初是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的入驻拉动了安定镇桑产业的发展，那么同样安定镇悠久的种桑历史也为精酿的桑产品注入了更多的营养和文化内涵。 因为桑葚园离我们那儿很近，2公里，现在大家运输比较方便，因为家家户都有那个电动车，小汽车就运过来了，它那筐乘嘛，一般情况他搭个10筐8筐的就送过来了，很方便。他采摘的时候呢是用布兜着底下，树一晃，这个桑葚它成熟了嘛，它就掉下来了，掉到布上以后它一兜，到了筐里头就送到我们这儿来了，很干净。 很干净 啊，很好。我们一般想拿下去吃嘛，啊，几摘几吃，不打药不施肥。咱们采摘的人们去了以后，都从树上摘下来就吃，摘就吃，吃的满嘴都青的。 桑葚有两种颜色，白色的和黑色的嘛。那您收的时候用这个酿醋啊，都是用什么颜色的桑葚呢？ 说起这个来，我得多说两句。因为它是一个玉林谷桑园。现在我做这个产业啊，我感觉到老天也给我一个厚爱。为什么呢？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安定这儿安家安厂做这个发酵。这固桑园里头全世界一共有16种桑树，固桑园里头有15种，你想一想，15种桑树桑葚混合到一起，我们来给它发酵，营养价值太全了。 如今北京精酿集团的桑葚醋已经进驻了各大超市和保健品市场，得到了专家及老百姓的认可。 这个桑葚醋呢，为什么它这个得到大家认可或者好评是吧？这是因为它富含着营养。这个所谓的养生，主要是来自于营养，营养来自于我们的桑葚里的这个花青素啊，白藜芦醇呐、是吧？这些槲皮素这些等等这些营养。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糖尿病人吃上我们的醋以后，一个半月以后，这个糖得降下来。从15点降到11点，有的从13点降到7点，这个效果都非常好的。有些朋友啊，直肠癌完了又做完手术以后，一般都反酸。你说我反酸，我还敢吃醋吗？我说你吃一吃看看吧。吃上2天以后，他反酸不反了，因为它是一种碱性食品。醋虽然是酸的，到身体是碱性的。我三疗医院的那个找临终人，经常到这儿来，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王总，你的醋非常好。我们在用， 完了以后呢，这个说那么一句话，说你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你可要好好做呀。我说没事，放心好了，我一定把它做好，做成一个百年老店，把安定的这个谷仓园啊做出名来。 在当地，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不仅大大的提高了桑农的收入，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 这几年我们是桑产业的发展哈、 嗯、 现在我们基本上把桑农的桑葚，应该说是叫颗粒归仓， 嗯 啊，全部都收购了，农民确确实实得到了实惠。他们的村支书跟我们说，哎呀，他说王总，一年我们村里头卖桑葚几百万，放到我们村里头感觉都非常富裕啊、 哦、 啊，非常好啊，啊，农民有钱说媳妇啊，盖个房子啊，因为我们收完桑葚以后钱都发给大家了。这是一个方面，应该说我们感觉很欣慰，为农民做点事情、 嗯、 因为我也是农民出身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感到心里非常舒服，干了一件善事、 嗯、 我们现在一共有工人有160人左右， 160人左右、 啊、 有多少是当地的桑农呢？ 啊，我们当地有100多人，110人左右。由于这几年我们在这儿的发展，当地的这个工人现在有的当了主任、 嗯、 当了中层领导，有的当销售经理，应该我们企业已经很好的融入到这个当地的人们的生活当中去了。 目前为止，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桑产品有桑葚醋、桑葚酱油和桑葚酵素。对于未来在桑产业方面的开发，王振山还有很多计划。 现在呢，我们桑葚产业应该叫桑葚产业链，正在把它加长加宽。一个是呢，我们现在研发出桑葚醋、酱油这个和酵素，远远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因为，这只是一部分啊。我们现在正在和，研究所来洽谈，来提纯，比如说把花青素、白藜芦醇提纯出来，给人们更直接的来服用这些东西，更有效、更好。这就是我们还要出一些，比如说饮料啊、桑葚酱啊、桑葚糕啊等等产品，我们陆续的为广大的人民提供美味保健的食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精酿调味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山的专访。 小记者们，集合啦！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李元瑞， 小记者陈梦强，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很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大兴区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黄村镇第三中心小学的小记者孙佳毅。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印刷学院附属小学的小记者李文博。 节目一开始，一起关注一下两所学校的小记者们带来的校园内外。 校园内外。 近日呢，我校在大兴区少年宫举办了多彩童年戏剧筑梦北音附小2017学年度学生戏剧节活动。 刘威老师您好，我知道本校的戏剧节于11月14日开幕，在少年宫拉开了帷幕。这一次的主题是呢多彩童年戏剧筑梦的盛会，但是它为什么要以很多的传统项目，就比如相声啊、京剧啊为主题为主要的节目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文化呢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那么作为炎黄子孙，我认为担负起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我们责无旁贷。 你喜欢参加多彩童年戏剧筑梦、学生戏剧节这类活动吗？ 喜欢，因为参加这类活动可以提高我的自信心，锻炼我的语言能力，让我懂得要积极地争取每个机会，锻炼自己的能力。 你认为你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继续努力吗？ 我觉得我在朗诵方面还要继续努力，要争取通过我的朗诵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感谢校长在百忙之中还接受我们的采访。据我所知，很多学校都把学生的学习成绩放在第一位。那么请问李校长，那我们学校举办这次戏剧节活动想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标呢？ 我们期待以教育戏剧为着力点，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的成长，在做更好的自己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幸福印记，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多彩少年。 大家好，我是黄村镇第三中心小学的小记者赵娇娇。立冬时节体验快乐，黄村镇第三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学生参加农耕实践活动。立冬意味着冬季的开始，由此万物归避寒冷，粮进仓，菜入窖，动物眠之。我们就地采访了一下正在体验收获乐趣的同学，请问同学，这次农耕体验活动你有哪些收获呢？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两块蔬菜基地，同学们一块抛番薯，三个一群，两个一伙。 同学们开心地拔着自己喜欢的品种，还时不时地做个鬼脸与萝卜合影呢。 吴老师，您作为大队辅导员，在此次活动中您有哪些感想呢？ 今天我们的活动场面非常的热烈，我们学校为了加强学生对立冬时节的认识，了解立冬时节农耕方面的知识，并且能够在实践中了解自然世界，感悟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在活动中还提高了同学们的团结协作的意识，树立信心，克服困难，让我们每一位同学啊都能够结合我们课堂上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一份耕耘一分收获。今后我们学校还将结合24节气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在亲身体验中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新闻议事厅， 李文博，在你的生活中，家长和老师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他们经常对我说要努力做一个乖孩子。 对呀，我们要做一个乖孩子才能成为好孩子。 但我可不这么认为，难道乖孩子就是好孩子吗？ 这样吧，针对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记者于磊老师和小记者们是怎么说的吧。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北京印刷学院附属小学的李文博、白雨欣、鲁郭一家，还有来自黄村镇第三中心小学的孙佳毅、赵娇娇、温涵韵，欢迎你们小记者们。今天我们来到录播间也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刚才有同学已经跟我在聊了，就是乖孩子是不是好孩子。这个话题可能在很多人的生活中也会遇到，成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父母老师家长经常会要求我们做一个乖孩子，那乖孩子到底是不是好孩子呢？今天小记者们是分成了两方不同的意见。我们黄村镇第三中心小学是认为乖孩子就是好孩子，对吗？北京印刷学院附属小学的小记者们是认为乖孩子不是好孩子。好，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你们来一一陈述你们的观点。首先有请我们正方的小记者。 在我心中，好孩子应该是有孝心、有责任心、有同情心、有上进心，学习成绩优秀才算是好孩子。在我身边就有一个值得我学习的同学，那他就是我们班的班长，他非常热爱集体，他关心同学，关心朋友，他在同学们眼中是那么的亲切，在老师们眼中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孩子。如果乖孩子不是好孩子，那么谁才是好孩子呢？ 我认为乖孩子不是好孩子，教孩子学乖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中的一大误区。著名的德国心理学家海察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对两至五岁时有强烈反抗倾向的100名儿童和没有此倾向的儿童进行追查，一直到青年期，结果发现有此倾向的人长大后有84%的人意志坚强有主见，而后者只有26%的人有主见，而其他的人遇事不能做决定，不能独立承担任何责任。这一项研究说明，反抗行为强的孩子长大有坚定信念，而这才是21世纪所需要的人才。我们不能总活在理论上，而是要相信实际，所以我坚决反对乖孩子是好孩子。 试问，有一个乖巧懂事孝顺的孩子，你会经常愁眉苦脸吗？一个循规蹈矩遇事便会和家长商量征求家长意见的孩子，你会不喜欢吗？可这些优秀品质不都是乖孩子所具备的条件吗？答案很简单，因为在他们心中，乖孩子就是好孩子。 所谓乖孩子，就是听父母话，不哭也不闹，而好孩子则是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我认为听话的孩子不完全等于好孩子，那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可能只是他们不敢反抗而已。乖孩子内向，看别人脸色行事，做事大都胆小如鼠。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平安健康懂规矩，可更不希望孩子多走一点点弯路。可如果凡事都少走弯路，少了做这些事的经验，可能以后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乖孩子有自己的主见，父母也会听从他的一些好的建议。如果他和父母有不一致的时候，他也会耐心与家长交流的，因为他从小就养成过这个习惯。 那只是一部分的乖孩子，有乖孩子有两种乖孩子，一种是非常的乖巧可爱，当然也做事凡事也有自己的主见，但是也有一部分乖孩子是属于那种做事情从不经过大脑，家长说什么是什么，同学说什么是什么，老师说什么是什么，他们会失去自己所判断问题的能力，长大之后会失去自己所独立来生活的一种能力，家长和老师不会一直陪伴你，一直陪伴到你一辈子。 老师现在会教大家跟老师跟家长如果有不一致的时候，会跟耐心跟同学老师家长交流，这个是在我们教育课程中都必学的一部分。所以乖孩子既然你说了他是什么都听的，那他也肯定会听从教育书里面说的。 心理学家李雪曾经说过一句，每一个乖孩子都很可怕，要试着接受孩子的坏习惯。所以说坏习惯它并不是非多么的恐怖的事情，可以在快乐中改掉坏习惯，让孩子乖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而不是在忧郁中养成好习惯，结果都是一样的，会培养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孩子，但是心态却完全不一样。坏孩子可以在快乐中把自己变成好乖孩子，而乖孩子只可以从忧郁中不停地一直做着乖孩子，甚至有一天他们会自暴自弃，把自己改变成为坏孩子。 我们真正需要的好孩子是自愿守规则、讲道理、有主见、懂得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孩子。可有些那些乖孩子呢，他们只懂得听从大人的话，他们呢，这样的孩子可能依赖性强，缺乏自信，没有主见，不敢探索，缺少创造力。就如你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每个乖孩子他都不敢创造，那世界上所有人都不敢创造，可能我们现在都不会有这样的生活，可能现在我们还在远古时代呀。 他们在小时候已经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正确教育，这是你刚才所说的，所以这种习惯已经养成，会到长大以后，不是就像你说的吗？乖孩子从小很听话，一直到长大以后都会这样。你说没主见，但是那如果他从小养好这些好习惯，他会一直带到长大，长大之后他就会有自己的主见，不会听别人的话。 乖孩子很内向，不爱和别人交流，只是压制自己的情感，不会主动去交朋友，朋友会比外向大大咧咧的淘气孩子少得多。人缘不好，人际关系不行，小时候看不出来，但是长大后会很孤单，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帮助感。 一个循规蹈矩的征求家长意见的孩子，难道你会不喜欢？ 虽然乖孩子乖巧可爱，惹人喜欢，但是乖孩子仍然是少数，他们与其他所谓的淘气孩子没有共同爱好、共同语言，所以我才说乖孩子交朋友比所谓的外向的淘气的孩子要困难一些。 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完成作业，学习成绩好，从这方面来说，乖孩子就是好孩子。 那既然你刚才说乖孩子就是好孩子，就是学习好的孩子，那马云拥有上千亿资产，他高考的时候数学第一次只考了1分，第二次考了19分，第三次考了79分，连本科线都考不上。那你觉得这位千万富翁他是一个好人吗？他是一个好孩子吗？那为什么你说的好孩子他要学习好，但马云这边学习不好，他还是依然能靠自己的努力去成为一位千万富翁，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有创造力、有判断的能力。所以我认为乖孩子不是好孩子。 像马云这样的人是少数，确实现在有一些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不是靠学习吗？我也不是说只有学习好的孩子才是乖孩子、好孩子，乖孩子是学习好的孩子，但学习好的孩子必须全是乖孩子吗？难道淘气的孩子就没有学习好的孩子吗？在我们班上就有些同学就非常的淘气，但是他们的学习成绩仍然不错，家长和老师也都非常喜欢他，而且他也非常外向，很爱交朋友。这么着的话，偶尔他也会和同学们一起打打闹闹，但是这就是不是好孩子吗？他们不是乖孩子，难道他就不是好孩子吗？如果淘气的孩子他学习现在确实很好，如果他以后还是这样的话，他认为没有人管他了，他学习很好，老师什么都喜欢他，都顺着他，那他就会渐渐以为这件事情就是我必须应该这么做，我爱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凭什么管我？老师他无法就是来决定你的一生，他呢，老师是教给你一些正确的你应该怎么做，还有一些非对你来说非常有用的知识，但是你必须要那么乖才可以学到这些知识，知道这些良好的习惯吗？ 我听了两方的小记者的辩论啊，也听到了你们的观点，但是在听的过程中呢，我也产生了几个问题吧。我想先问一下你们啊，你们认为乖孩子的定义是什么？ 乖孩子懂礼貌、讲文明、处处受到别人的喜爱。 乖孩子在家听父母的话，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懂得孝顺父母。 乖孩子哈，我听了乖孩子其实集中在一点，就是听话，对吧？ 对， 他是听话的孩子，乖孩子哈，乖孩子是可以等于听话的孩子，但是乖孩子不等于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也不等于学习知识比较多的孩子。好孩子的定义是什么？谁来告诉我？ 外向、开朗，与同学交往能力强，可以按时的完成老师和家长给予的正确教导，并且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的，叫好孩子。 我觉得好孩子是自觉自愿守规矩、讲道理、有主见、懂得尊重自己也懂得尊重他人的孩子。 嗯，看来你们对好孩子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他不仅要学习成绩好，他呢还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要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多方面的优秀的综合素养，这是你们对好孩子的定义。嗯，好，最后一个问题，你们通过今天的辩论会，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乖孩子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可以算是不好不坏的孩子，因为那种孩子有可能学习不好，但是他的很听话，我可以把好孩子和乖孩子融为一体，就是说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学习也不错，然后呢还会有你自己的创造力啊，还能就是适当接受一下别人的意见。 我也比较同意他说的，如果把两种孩子结为一体，那他们会变得更完美，例如他们有更好的创造力、更好自己的判断能力，还有好的学习成绩，这会对他未来有很大帮助。 我觉得我们要树立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对待孩子的所就是听话与否要分情况而定。 没错，乖孩子已经是很不错的孩子，但乖孩子还可以更完美。如果乖孩子再拥有一些非常值得拥有，就是可以与外界交流，就这一类的那种非常可贵的品质，那么就是真真正正的好孩子。 通过今天这次辩论会，我们也知道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孩子。今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把多个方面的理念融合到一起，使自己更快的能够变成自己理想中的好孩子，做更好的自己。 好，非常感谢今天小记者们在我们的录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观点，也希望呢孩子们今天的这些收获会伴随到你们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去，能够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 再会。 平安车险时刻为您保障， 开车上班有极速。